来自黄雅莉演唱的《有你》，是的，一首非常温暖的友情歌曲，也带给全新一周正在收听《爱得更久点》这档点歌节目的听友们。不管你有多不开心，我们都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，睡好一个觉，打扮好自己，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，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呢，在那种心境里庸人自扰罢了。所以无论发生什么，先善待自己，时间一过自然就会好起来了。现在呢，也是把白天的事情先放一放，开心的享受音乐，享受祝福的温暖。我们下面这首歌呢，就是来自在新浪韩立微博上留下订单的 AJ 穿越你的灵魂，这位听友要送给孟小舒的一首歌。他说，我想把这首歌送给这个世界上一个善良的小姑娘，孟小舒，你听到了吗？我知道这段日子里面我们都经历了很多，双方在一起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，尤其我的诊断报告还没出来，你也选择和我在一起。我想用这首歌来告诉你，只要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秒钟，我就会为你遮风挡雨，就会浪花一朵朵，就会人生永远都是艳阳天。这个女生的真情，也想告诉普天下的男人，千万不要小看一个女人想和你白头到老的决心。有时候他们的内心的力量真的会被爱一下子激活的。时间让我们变成大人，爱情让我们变回孩子。孩子就是找一个愿意和他在一起，两个人玩得很开心又很 情投意合的人就够了。希望你们都能够在这样的一种氛围里体会着简单纯粹的爱，也希望你早日康复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朋友，他想点播的来自蔡健雅，不，蔡依林演唱的《我的依赖》。今天呢是他的25岁的生日，他很想把这首歌送给一直在他生命当中陪伴他照顾他的一个人，想对你说谢谢你的陪伴。 赶来作伴，重感冒的凌晨煮着稀饭，这个让我哭过的人多么温暖，我感谢我们不完美，这坦白自然。 互相依赖，就算是个大男人，他其实也有脆弱的时候。这是来自Jolene演唱的《我的依赖》。很有意思的是，下面呢Jolene要有请陶喆和他共同带来一首歌送给今天领证结婚的崔海龙听友。他说，我现在和媳妇儿正在一起听节目呢，对你的名字真的是有印象，好像单身的时候就开始听广播吧。今天很开心能够帮你和你老婆在4月16号结婚这一天送出这一首《今天我要嫁给你》，希望从此以后的生活就是我们共同分享和分担喽。 春暖的花开，带走冬天的感伤，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，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，

难重负的溃逃，多少心底焦灼的梦在呼啸声中破碎掉。 But I will stand up again， 再次起身面对道别和离分，时常孤独的体温。No longer I need direction， just listen， No longer I need protection， Got a mission， 这是你的是梦，是幻，是痛，是断，是终，是叹，是匆匆，数年释然，不要妄钻或皇冠，窥见用字句偿还，卸下防范，不再慌乱，世事没有理所当然，固执的信念多少人还找不到，背负了重量，命途已经逃不掉，或许伟大的绝不会乞讨，做失去了依靠也绝不会乞讨，每一秒都祈祷不忘初心年少。 是何洁，男生是苏醒，两个都非常有力度有韧劲儿的歌者，他们带来这首 Stand Up Again， 希望你也是能够全力以赴，不害怕跌倒。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灰背隼 K21 要送给女朋友的，不知道你的女朋友此刻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，因为他有一番心里话要对女友说，知道你最近一个人疲惫，工作还有生活中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，内心很累，没有能陪在你身边，我很难过。把这首谭咏麟的《一生中最爱》送给你，借这首歌对你说，亲爱的，我爱你，我会一直陪伴你。 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，不清楚未来，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，每天要孤单看海，宁愿一生都不说话，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，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，无言地爱，我偏不敢说，说一句想跟你一起。如真如假，如何分身饰演？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，唯有的知己。如痴如醉，还盼你懂珍惜自己。有天即使分离，我都想你，我真的想。想讲假说话欺骗你，留意到你我这段情，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，无言地爱，我偏不敢说，说一句想跟你一起。分身饰演自己，会

福遇见。 用这首伤感的歌来给自己黑色幽默一下，我觉得这位朋友生活的态度很好，很豁达。今天晚上的爱得更久点接近尾声了，也在尾声收到了一些很温暖的小纸条，周周小女侠，还有在东京收听节目的孩妈，我都看到你们的留言了，非常感谢。虽然你们从来都不常常留言，但是默默的围观，暗中观察，却从来没有离开。愿我们人生四月天的下半场都会过得越来越好。稍后是男左女右，以后见吧。